俺们一条心。哎，我说伙计， 哎，伙计， 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怎么？ 怎么？你瞧，金冠司马懿统领大兵，郭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是， 反把这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哎，对，也就是送死嘛。哎， 他说的。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冠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反把这城门大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通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怎么 丞相错了 啊？ 这城里头啊还有十万神兵呢。 怎么着有十万神兵呢？ 对了， 我去瞧瞧去。 你瞧瞧去。 哎，伯仙，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哦，这些个兵哦 啊，我一字儿也没看见， 没瞧见 啊， 还是听丞相的吧。 对了，

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他不许是擀面杖。 嗨，我要那个。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 嗯， 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是是是，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带好的了。 嗯，你要头戴马冠。 笑纳。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嘿，还有吉祥话。嘿，哎，只要我发财， 身穿重孝。 行啊， 腰系马鞭子。 只要我发财， 手拿苦桑棒。 嗯， 摔老盆子。 嚯，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世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 嗯， 搂吧搂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不像啊！ 啊，是不像啊！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这树叶，我可要扒你。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又干嘛扒呀？我还是不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不？你呀哈，哎 哎，得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好嘛。 二爷， 秦琼会点穴， 这下还真干了。 嗯，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哎，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是啊，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不？ 哎，是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您 便宜你了。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倒嘛！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哎， 人皮与你 没羞没臊。 得，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的宣传一下。 哎， 慢点， 丁志东不要先叫。 嗯， 我有词汇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商议商议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啊，丁志东， 嗯，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店钱也就是了。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嗯。哪儿啊？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店之东。 二爷 千马 看得，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得， 这还要唱呢。 得看得得得得看得得看大起来看得里个隆得里个浪得里个浪个浪 啊啊啊。哎，你怎么了你？ 当个啷儿，你这儿啷，你那儿啷不啷？ 我不啷，我啷什么呀？ 天之东， 二爷 带过了， 当本啷得儿啷本当， 黄彪马。 好，你别叫好啊。 当个啷当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 哎，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有等秦世宝， 冷不冷不冷不冷， 两轮雨。 这是怎么说的呢？ 二爷，您可 他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嘎哩嘎啦，嘎哩嘎啦，嘎哩嘎啦，你还得等一等。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提起了司马。 再等一会儿就得行， 我还不等您多呢。 哎，头大，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哩嘎啦， 你就甭说话。 你慢慢等， 我还慢慢等呢。 兵不问唐黄大人， 当个里格隆地东 乡镇玉藏早不息，困之在 当个里格隆地东 天堂下，擒下了典范前，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您不卖了， 牵去了吧， 还没完呢， 来来来， 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说完了， 走，扛起来，解扛起来，解扛起来，解扛起来，解扛来，扛来，解扛。 好街生我在江湖下。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呼呼。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 啊 啊！嗯，这怎么了？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 嘿，这俩这忙活劲儿啊！ 抬起来，都扛起来吧！ 啊，扛起来！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扛嘞，扛嘞，扛嘞，扛嘞！接着咣当， 哎，锣也掉地下了。 不知此马是谁家？ 嘿嘿，好像。 试试顶包二爷之参将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东子手，您要注意啊。 带我出门去看呐、 啊。走啊！ 扛且扛不累，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啊。 此马是黄彪， 得得 开口四车票， 得得 这浑身无金屑， 呸呸！ 这四蹄无杂毛，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好马呀！ 啊啊！ 好马耶！ 嘿 啊！这位壮客， 壮客呀，壮士。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好马，人人敬爱。 但可一见， 哪一见呢？ 脑袋无忧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他镖头瘦小，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花之所，亲自黎民， 请